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颠覆议会文化，提高议事质素，前无古人，睇怕都后无来者。 你是一个讲大话、冇诚信、品格好卑下的人。 呢篇文几好啊，内除港贼，外抗极权，系咪好嘢啊？主席，系咪？梁振英就是港贼，外抗极权就是共产党。唔知阿林郑月娥先生喺度咧？我话佢是一个人格卑下的人，佢冇资格管治香港，喜欢讲大话。林郑月娥或者你阁下民政事务局的局长和西九管理局的负责人全部都应该引咎下台。 玉敏耳坛搞事录经典重播，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请付费支持，多谢大家。我是杜汶泽，你仲唔货急？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咁啊，翻嚟第四节，咁啊呢一次咧就要讲2024台湾大选分析啊，第11啊。嗱，今日咧我有个朋友啊，即系台湾嘅朋友啊，咁佢都系即系呢个过去曾经系蓝营啊，即系做文宣嘅嗰啲大员啊。咁我唔會開佢名，咁佢就 send 咗個民意調查嘅結果嚟俾我睇，咁就係呢個零傳媒委託呢個皮爾森數據公司做嘅2024總統大選網絡民意調查，咁咧就喺可復選嘅情況底下，有高達50.415% 嘅民眾表態絕對不考慮投給民進黨，國民黨咧就46.30%就居次，咁另外一個即係藍色陣營嘅即係統派嘅政黨新黨咧就42.52%，咁但係呢，我覺得呢個調查多鳩魚嘅 ，OK 係咪？即係呢一個部分啊，我講係啊呢一個部分，即係話最不即係表態絕不考慮投俾民進黨嘅排第一，嗱絕不考慮投俾國民黨嘅排第二。絕不考慮提名新黨的第三，新黨不成氣候，屌你咪，即係又冇立委，屌你咪，係咪？得一兩個市議員，咁屌你咪，你點樣將新黨列入咧？即係冇意思。咁但係佢哋嗰個指標就係、是、嗱，列入新黨就係因為佢係一個統派政黨，咪就啲人好撚討厭佢嘛。好啦，咁點解最討厭、絕不考慮要投票嗰、那個最高嗰個係民進黨咧？咁佢係綠營噶嘛，應該好多人支持噶嘛。咁呢個問題，呢、這、一個部分講政黨，你絕不考慮投俾邊個政黨，你咪多鳩魚呢個係，係咪？咁但係另外嗰個咧就緊要啦，就嗰三個人嗰個民意調查，係咪？賴清德係37.76%，佢係冇乜變過嘅，佢永遠都喺呢個位。佢其實我早之前都講過，佢已經封咗頂噶啦，你明唔明？就係咁多噶啦，係咪？咁你呢兩個加埋咧？就50几%咧，佢就瓜得噶啦，系咪？咁但系唔系啊嘛，你两个分开咗啊嘛，系咪？即系如果斋睇呢个民调，嗱呢个民调加埋之后，仲有个余额嘅，你明唔明啊？系咪？又仲有嗰20几%就嗰啲未表态嘅，系咪？37.76%已经冇得变噶啦，基本上系咁上下噶啦，其他呢、這个民调都系咁上下嘅。柯文哲咧。就連續最近兩三個民調都超越侯友宜咧，就由二哥變咗三哥，而且個差距呢一個民調咧係爭10% 嘅。嗱，我嘅睇法就係佢而家醫翻都嘥藥費噶啦，係咪？講句難聽啲叫翻雲無術，係咪？咁就一個民調唔可以作準，但唔係嘅。最近我即係都有觀察，由5月17日即係佢被徵召到而家差唔多一個月。屌你乜个选举工程咧就四个字叫做一劈四，唔系叫四个字叫一塌糊涂。佢自己就用新北市嘅团队，佢个团队又做紧新北市长， 新北市最近就出現一件事咧，就都好即係好有爭議性嘅，就冚咗嗰單性騷噶啦，差唔多已經係就係、是、新北市板橋有個幼稚園餵藥事件。咁民進黨發假消息叫餵毒，屌你咩？佢真係毒噶啦！民進黨就你咩？屌你咩？一定要踩死你為止，係嘛？咁佢作為新北市市長，佢處理呢個問題嘅時候，佢將個責任咧就交俾呢一個檢察官，係嘛？咁但係你而家選緊總統啊嘛，大佬要，雖然你做緊市長啫，咁你呢件事你要用市長嗰個高度，即係用總統嗰個高度嚟睇呢件事咁啊，大佬啊，係咪？屌你乜！你要肥佢民進黨嚟發假消息噶嘛？將一個幼稚園餵藥事件變成餵毒喎、啊，大佬點可能幼稚園嗰啲老師餵毒咧？就係餵俾啲幼稚園嗰啲叫學生咧，係餵藥，但係都係一件好嚴重嘅事，係咪？我屌你真係！所以而家你睇佢民調，佢好難上翻嚟噶啦。我嘅睇法就係、是，係咪？就算有。你係睇而家睇你民你國民黨點搞啦，係咪？國民黨而家又重新入咗去加護病房啦，入咗 ICU 啊！屌你，舊年嘅選舉贏到褲甩，屌你而家出年嘅選舉就瓜得。總統選舉佢會輸，但係咧，即、就、係、是、我同有一啲朋友傾開咧，同埋睇到即、就、係、是、因為今次國民黨喺區域立委選舉咧，嗰啲候選人咧，即係而家獲提名嗰啲咧。大部分都是、就是、所謂可選性非常高的，所以亦都有一個可能性，到了2024年呢個選舉，總統咧即係國民黨就唔使諗啦，侯友宜叫輸梗三個字叫輸撚梗 ，OK 係嘛？但是國民黨區域立委裏邊咧係有機會，即係選得比較好啲嘅 ，OK 嗱以前咧。通常都有一種咁嘅睇法，總統選得唔好，呢、這個區域立委你都係瓜得噶啦，同埋全國不分區，因為你得票低，咁分嘅立委又少咗噶啦，係咪？咁但係今次嘅情況，我覺得可能有啲唔同，就是、總統你一定輸，但係呢一個立委區域立委咧，可能有比上一屆多嘅進取，上一屆係輸得好慘嘅 ，OK。屌咧，得30多議員嘅啫，有立委嘅就得，係嘛？嗱，而家睇呢個民意調查，柯文哲有機會喺政黨票裏邊咧就得票相當高嘅，咁所以佢哋會分到嗰啲全國不分區嘅立委咧會分多咗嘅，因為立法委員嘅選舉、國會嘅選舉咧，佢係單一選舉兩票制，單一選區兩票制，區域啊。區域立委單議席係咪啊？咁你嗰啲砌到好犀利㗎啦，你明唔明啊？嗰即係贏者全拿嗰種嚟㗎嘛，近時多議席單票制咪有單票制單議席。另外咧就是、全國不分區比例代表制就是、按政黨得票嘅比例分嗰啲席位俾你係咪啊？咁咪叫單一選區兩票制，咁啊產生嗰百一個立委。我之前有提過，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如果你民眾黨同呢一個國民黨可以喺立法委員嘅選舉啊攞到嘅席次係過半數嘅話咧，咁對於民進黨咧就會有一個制衡嘅力量。如果今次嘅選舉總統係民進黨，屌你乜議會過半數又係民進黨嘅話咧，咁你就台灣就真係瓜得噶啦。你冇咗個制衡力量，佢已經執政八年，跟住賴清德再執政八年，呢個長期執政係嘛？而家個貪腐已經咁嚴重啦，係嘛？再俾佢做八年唔大鑊。另外有啲人會擔心，佢再做八年咧，呢八年咧就佢做唔做到八年成問題，因為共產黨會打過嚟。呢啲係有啲人咁睇，我嘅睇法就同呢啲人有少少唔同。最好係打過嚟啦，打過嚟共產黨都瓜得㗎啦，係咪？屌還撚電都係咯。係嘛？屌你咁，大家攬炒啫嘛！你共產黨冇著數嘅，係嘛？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屌好咧主觀嘅睇法嚟嘅，你快啲打啦！你攞命唔好遲啊，係嘛？要打到你瓜，係嘛？你趁而家拜登屌你咩，即係仲係 到拜登如果连任总统，屌你真系佢同共产党 friend 翻啦，咁你真系大领落啊！真系打唔使打你啊！你台湾你都死得啦，系嘛？因为你而家要靠美国啊嘛，系咪？嗱，我又讲翻呢一个民意调查，而家你睇到侯友宜已经，我话即系老实讲，佢真系已经翻云无术，系咪？有个差距，因为你一路路都 hit 住柯文哲噶嘛，最早未征召佢嘅时候，屌你喂！佢仲高過賴清德噶嘛？隻抽隻係贏賴清德噶嘛？一直都係係嘛？而家去到咁啊嘛！咁有啲人問我：喂，咩原因呢？我好簡單嘅啫。佢咧，我唔係要即係為佢講説話，非戰之罪，屌你咩，完全都冇辦法，係嘛？你起步咁遲，起步遲嘅原因就係、是、你諗咩？你又整個郭台銘，俾郭台銘玩一個月，你朱立倫係嘛？將佢列入呢個徵召嘅民調，搞一個類初選，佢搞咗一個月先。屌你咩！佢而家就同你喂，表面上佢唔會反台啦，係咪？如果佢又反台嘅，同你國民黨反台，屌你佢人格破產啦！呢、這個人啱唔啱啊？係嘛？因為四年前又咁，而家又咁，佢唔同你反台，但佢玩嘢嘛，係咪？所以而家跟住吹緊嘅風咧，就係、是、柯文哲同郭台銘合。咁於是咧就有機會懟冧賴清德，要製而家嚟到開始，佢哋喺個文宣度要製造呢種咁嘅，即係個要帶呢個風向啊，係嘛？所以而家極有可能，我上次亦都講過嘅郭柯係嘛？佢哋合埋，咁你究竟係郭行頭定柯行頭咧？咁就即係等佢哋自己搞掂啦，係咪？喂，如果咁樣行法嘅話，咁你侯友宜啊，真更加唔使諗啦，係咪？咁但係會唔會贏到呢個賴清德咧？係咪？咁有啲人可能會有呢種咁嘅幻想嘅，咁但係如果係咁，郭台銘加柯文哲個咁就可能好接近都未定嘅，係咪？咁但係我哋要咁樣睇咯。如果你郭台銘加柯文哲，屌你乜？你有你都冇擋機器，你又冇地方裝腳，屌係咪？你票喺邊度咧？屌你而家就喺度鳩噏就有票，睇呢個民意調查就係、是，喂，因為而家啲後生嗰啲全部話支持你啊嘛，你明唔明？我有一次同啲台灣朋友講，我話呢條友冇論述嘅，個個都同意嘅，冇一個唔同意我嘅。但係佢冇論述，但係呢啲人中意聽喎。有論述啲人反而唔中意聽嘅喎，係嘛？因為呢兩邊藍綠嘅論述，大家都聽到即係慣曬嘅嘛。呢、這個中意鳩噏啊嘛，佢最近有鳩噏嘅，係嘛？但係佢最近都鳩噏，冇乜人注意嘅。佢話咧，佢要做佢做總統咧，佢一定要整一個龐大嘅網軍。屌你咩？走去搞呢、這個即係北京嘅網絡啊嘛，縮撚咗呢條友，都縮縮地啦呢個嘢。屌你咩？真係整網軍啊！屌你，跟住接受阿管長訪問，話我要揾黃國昌做呢、這個即係、就是、司法部長啊，法務部長啊。索撚咗咯，冇論述嘅啫。總之你係噏唔出嚟，哇！咁跟住啲流量好勁，咁啊管長捐咗百萬俾佢選舉經費，跟住兩個就喺度吹，哇！屌你跟住，哇！明天白日有撚多人睇咁樣，啲人可能苦悶啊，邊個會睇你賴清德喺度咧？即係一本正經喺度講嘢，邊個睇你屌你咩侯友宜咁樣屌你即係係嘛？即係佛系嘅選舉屌你咩講撚咗等於冇講啲嘢？我睇呢條友講係有娛樂性啊嘛，大佬，但係佢係鳩噏噶嘛。俾佢做總統啊！真係大禮幕啊！真係講真啦，係嘛？咁但係而家有啲人唔係咁睇噶嘛？點我就唔中意民進黨，民進黨就應該要落嚟，但係對國民黨恨鐵不成鋼啊！呢條友過人，你明唔明啊？而家好多人嘅心態咁啊，你知唔知？真係咁噶。咁所以有啲人就誒，即係呢個賴清德未必係穩陣嘅，但係我睇法就係、是、你而家要做，大家仲有好多個月嘅，係咪？屌你咩政治，即係嗰個變數多過常數嘅，係咪？咁你個幾月前你邊度諗到侯友宜會跌到咁嘅？你明唔明啊？係咪先？好難講嘅，所以係咁啊。所以台灣啲選舉咧，你即係當睇戲咁睇啊，幾過癮嘅，係咪？咁但係我哋呢啲咁撚冷靜理性嘅人，我哋唔係去睇戲噶嘛，大佬係咪啊？你咁多年民主政治啊，係嘛？屌你，30幾年啦已經，台灣有民主政治， 屌你咩？你嗱呢啲所謂領導人級嘅總統級人物，你質素咁撚低嘅，咁你諗啊？即係你後你呢個柯文哲可以噏話，屌你，我要做一個龐大嘅網軍，屌你咩係嘛？喂，即係你同人打仗軍事上你打唔撚過佢，你網戰你會打撚贏佢？你即係意思係咁咪 short 撚咗咧？你話賴清德嗰啲又係講兩岸論述，講到一嚿嚿，都唔知自己講緊乜，係咪？又唔撚敢講台獨，而家唔敢講抗中，係咪？都唔知想點，係咪？呢個侯友宜咧，侯友宜仲有一個問題最大嘅就係朱立倫帶挈佢噶嘛？你成個國民黨，喂，你唔係全黨就支持佢喎？而家係個金門立委陳玉珍，屌你咪就係、是、喂，隨時。呢、这、一個郭台銘左右吳家產，即係做佢妹仔咁嘅，堂堂一個立法委員，係咪？喂，你國民黨咁啊，大佬係咪？咁你個黨邊有得搞嘅啫？啲死撚梗咁啊！嗱，而家聽講咧就話要重組啊，呢、这、一個侯友宜團隊黨中央要參與啊，咁係咪？咁啊，夠唔夠得翻咧？嚇！我估啊，即係真係，即係我又唔想講到咁咩啊，因為好多。嗰啲國民黨人睇我呢個節目噶嘛？屌你媽！我費事佢哋真係好撚傷心啊！真係醫翻曬藥費，廣東話叫做五個字係嘛？斯文啲講叫反魂無術，屌你咪啫 ！OK 啊？點解會咁咧？明明一場好牌係嘛？呢一個民進黨係爛到不堪噶啦，係嘛？一個咁好嘅機會，可以屌你咪未都未正式去到選舉嘅屌你咪決戰嘅階段，就已經一撇屎咁，咩？咁仲要俾呢個柯文哲喺度查撐督撐查撐督撐，佢最近成日講錯嘢嘅，去日本咁見呢個謝長廷又噏錯嘢，屌你話呢個李登輝係佢咩咩咩又噏撚錯嘢，即係見陳水扁係全部錯撚曬嘅嗰啲嘢係，咩？咁但係冇嘢㗎。係嘛？咁啲人係中意聽佢講噶嘛，係咪？所以佢民調高就係咁解啫嘛，係咪？31啦，而家去到佢而家梗係好撚爽啦，諗住話31，而家同佢37，啊，跟住我啊攞多3-4%嘛，大家咁上下，咁到時就係氣保就氣候友誼就保柯文哲，咁我有機會做總統啦，啊，屌你咩真係！我跟你講啊，即係口頭禪，我跟你講啊。好睇嘅台灣呢啲，即係有趣嘅，係嘛？好，咁啊，今日講到呢度，拜拜。